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又到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咁依然系娱乐嘅，有我潘发光同埋希莲同大家主持嘅。今日嘅嘉宾系 Mandy 啊。阿 Mandy 咧，頭先都又分享咗啲喺東南亞嘅嘢啦。係啊，咁啊，一年嗰個富士山下，我哋都聽咗一輪，係啦，仲有飲者添。咁啊，你啊，回到翻嚟，我哋兜翻嚟呢個東南亞站，再翻到嚟香港篇啊，好吧？ 好。 誒，香港咧，就而家周圍。到到其實邊區都有鬼㗎啦，唔淨止香港㗎啦，係啦。咁我哋講緊奇異事件，咁當然要講翻我哋而家呢個地方啦。咁你好似話中意住啲地方都係近住啲新界嘅，係 啊，黐住線。 係啦，係啊，誒唔驚俾蚊針啊，因為啲血誒唔會針嘅。 冷血。哦， 即係係啦，因為有啲女仔咧就唔係咁中意嘅，因為又曬啲咁先解。就係咯， 係咯，幾健咯， 係咯，你又 OK 喎，又唔係啊，好白， 唔係好白咩？ 係啊，係啊，好有啊，好白過我㗎。 多謝。 咁啊，咁你你喺新界即係半個新界有咯，住咗住嚟住去都好中意住新界。 都係中意住翻村。 咁啊，你好似新界嗰度，你住過邊度？ 住過大埔咯。 嚇！而家都住緊大埔， 唔係啦，而家住咗元朗。 而家住元朗，咁大埔同元朗都有冇經歷咧？呢啲 有啊， 有啊， 係 啊。 其實真係住大埔都好多經歷。 大埔好多經歷啊！係 啊， 話咁聽聽佢大埔。 大埔，我講我搬入去大埔嗰段時間先啦。 嗯。 啱啱搬入去嗰陣時，我個老細就係識睇風水嘅。 嗯。 咁我就啊，你幫我睇下風水啦。 哇！咁啊抵喎，老細睇會扣人工啊？ 唔會嘅。哦。好好嘅老細，咁啱公利是就自己簽香油喺啲廟就得噶啦，唔使俾佢。 嗯， 咁樣咯。 嗯， 咁啊幫我睇完之後，佢就話你間屋咧只係住三年嘅啫。 嗯， 好正嘅，其實間屋好舒服嘅，望住 講得，我呢啲要講得㗎。 大美督。咁啊，未去到最尾嘅，即係大美都後面就先去食嘅，未去到最尾嘅。 嗰個咪叫做咩啊？唔記得咗個咩 村？嗰度好多條村。 係啊，嗰個叫咩龍咩啊？嗰個。 陣間 先 開估。 咪後來。 龍尾啊！ 龍尾村出啲嘅。 係咯。 嚇！咁我哋再入啲。即係差唔多係四分三，即係由出 差唔多先入到大美督嗰個位， 係未去到燒嘢食嗰度，我哋四分三度啦， 嗯， 就未去到最尾嗰條村啦， 嗯， 咁搬入去佢就話俾我聽，你住三年好啦， 嗯， 咁我咁啊，你認咗佢先啦，咁佢覺得即係我都信佢嘅，因為佢都幫到好多人睇， 嗯， 咁啊跟住我哋入伙之前咧一日咧，佢就叫我買定唔係買，係攞翻你以前舊嗰啲。瞓過嘅枕頭，我哋屋企人熟，你邊幾個喺度住嘅就攞邊幾個，咁咧、你就擺喺你會擺喺你個牀嗰個方向，擺落去牀頭個位擺邊度，你照擺落去，揾張席，即係好似嗰啲叫沙灘席就好啦， 冚住佢， 擺地下當係一張牀咁，又話你兩公婆咁啊，兩公婆擺兩個枕頭，一張牀一張席咁咯。 咩啊？擺張席擺喺地下就擺兩個枕頭。 系啦，即系你預計你會入到火之後，你張床係咁 樣放嘅， 咁你就咁樣擺，係啦，之前一日 做咗先， 咁我就叫個裝修個咧，佢就好問噶啦，佢做得好，即係佢淨唔知牆紙啊剩啊，咁你咪成地都係灰剩。我話你記得咧，呢一日之前你同我執曬啲嘢走。 係，佢要。 咁我唔會同佢講我會做咩。 我要鋪席。 係啦，我要鋪席，咁我要執我瞓過嘅枕頭落去，咁啊兩間房，咁兩個一。行入去就睇到啦，呢個一張牀，我再一張牀，咁好啦。跟住咧，佢就會幫我擺佢有嗰啲叫咩菩提樹根，一粒粒嘅手鏈，擺一條喺個廳嘅中間，一條就喺我大門勾住喺後面嘅。咁我就已經問咗師傅，我話你搞掂未㗎咁樣，佢 佢話搞掂啊，跟住入到去個鋪嘅時候未搞掂，唔理佢啦，我冇理由去執我拿啦，喺嗰個時辰裏面擺好咗，跟住閂門。咁嗰個師傅咧就好叻啦，佢諗住今日佢唔知道我上去，今日冇執到，聽朝一早執，佢聽朝一早執，跟住我就話。我話你遲啲先執，佢話我今朝一早上咗去啊，我咁你執咗未啊？冇啊，即刻走啊！佢好驚，我唔知係驚咩，佢見到點解鋪咗啲嘢， 擺咗啲嘢， 係啦。跟住我話我咪一早叫你執，你唔執，而家叫你唔好執住，你就走去上咗。 嗱，咁啊，我就孤陋寡聞，就未聽過咁樣整嘅。但係咧，如果咁樣整咧，我意會到咧，依間屋係有鬼。 嗯。所以他就叫我住三年，为什么呢？我那个老闆就跟我说，其实呢你摆得这些，那你睡过呢，他就预你会再睡。他即变相是呃了他，他已经即当拿走了你或是怎样，呃了他原本住在这里的人，同埋他说了数三年就离开。即是我不知道我老闆跟他怎么说，我三年就走，答应了我就住，但是住落真的很舒 服。他有没有撇中告诉你是这样的事，即是住到三年先跟你说，还是准备住的时候才跟你说？ 一开始已经跟我说 是有鬼的了， 没说是有鬼， 是 他不会这样跟我 说，是怎 么说？你就这样摆总之三年，记住三年就不要再住。 是啦，那现在事后才会说回来， 事后都没问他了， 因为有鬼的， 因为自己已经感受到 了，已经感受到了，即是头嗰三年真的很舒服的，你又冇话望到嘢，见到嘢，乜都冇嘅。咁啊，跟住踏入第三年开始咧，我就已经成日见到我，因为我间房咧打开到门就是对住个楼梯，上楼梯个位，咁我就成日见到一个好似细路仔装噶啦，咁样啦，咁啊望一望啊嘛，即系好似即系细路仔上嚟玩，咁啊跟住我都唔理佢噶啦。跟住咧，到我女瞓嗰張牀，夜晚只腳咧瞓下，兩隻腳升起。 即係三年後呢個？ 三年之後。初頭都嗰三年冇嘢。 點樣升起？點睇到啊？ 即係譬如話你佢只知啊嘛，瞓下點解兩隻腳俾人升起咗嘅？但係嗰個人個身仲係瞓住喺張牀度嘅，淨係拎起呢兩隻腳。咁佢又係話好攰嘅，唔明點解會升起咯？跟住再望下，咦真係升起喎！跟住到佢真正醒嗰時，只腳啪就跌咗落，跌翻落張牀，咁即係肯定升起咗啦。跟住佢又成日發夢咧，就見到後面，即係我哋間屋嘅前面就望到佢哋嘅天台啊嘛。咁佢個床頭就係前間屋啦。咁佢就見到咧，就有一個好似著小紅線衫嘅女士。就在他的天台望过来我们这边屋，好近嘅，其实好近嘅就间屋， 即系 一排排 对面屋都有鬼咯，大家都 系啊，其实好多 互相呼应嘅。 佢哋以前住 落呢个居民，但系咧佢个样系好伶俐嘅。咁跟住我好惊啊，见啲头发蓬松啊，佢捧我咁样望住我咁样。跟住唔好理佢啦。咁我话得啦，冇嘢噶啦。咁其实因为我女都睇到嘅，咁我成日话你眼花啫，唔理佢。 咁好啦，得閒嘅咩？ 咁 真係睇到喎， 咁仲細啊嘛，咁 係我媽嚟媽我噶啦， 呃得就呃噶啦， 眼花都信啦。 咁唔係佢驚起上嚟，我仲驚噶嘛，會唔知佢會點噶嘛？咁跟住有一次咧，我哋兩個坐喺 sofa 度睇電視，佢一打開道門就見到我行過，行過之後再擰翻轉前就見到我哋兩個坐喺 sofa 睇電視。佢話：咦，點解你會坐喺度嘅？我點解唔會？你啱啱先行過啫喎。我話你眼花啫，未瞓醒啊！其實已經開始係三年之後開始好多呢啲嘢， 好多古怪嘢啦。 係啦，我又發燒，又係會喺我就係喺大埔一個商場又係見到嘢。嗰個商場我都真係開始真係驚，冇諗過會見到佢咁犀利。咁樣咯。咁之後打落係運程唔好啊，喺嗰度咁真係要搬，唔敢唔搬咯。 咁嗰陣時， 我老細都話都叫你搬 嘅，即係仲係有老細嘅，冇走到嘅，都係仲做緊佢嗰間嘢嘅。 冇做噶啦，但我哋都有 contact 嘅。 有 contact 嘅， 係啦。 咁啊就同佢喂，真係唔掂嗰間咯，咁啊跟住搬啦，咁 啊。係啊係啊，話咗你噶啦，咁樣喎，真係好舒服啊嘛，我老公話住得好舒服。 我啲無底根你都搞唔掂噶，咁啊。 唔係，咁應承咗你。 擺日啫喎，攞翻走嗰串嘢係嘛？ 唔係，收全部要收走，全部當垃圾抌。 哦，嗰豬都抌埋㗎。 抌。即係可能已經有啲 做咗嘢噶啦， 做咗嘢噶啦。 哦，系咯，咁冇理由咁擺噶嘛，咁擺啲有嘢啫，系咯，我真係呃，係我都 等於我呃住我女，咁佢呃住我，即係唔係叫呃嘅，等我唔使咁驚。 又或者亦都係氹住嗰啲嘢，即係做一個啊呢、這個本身係喺度住嘅咁樣，咁樣有個期或者咁樣。 係啦，佢就話明三年啦，真係三年就唔好咩。 嗱，所以話咧， 唔好唔聽師傅話，師傅話乜就要。 所以話咧，你有啲人咧話，哇！我間屋住咗好多年喎。而家係佢而家撞邪，跟住我揾我去睇咁樣，佢有啲師傅睇，所以話唔係呢個鬼好耐嘅喺度住。 原居民。 跟住不嬲，你明明住已經喺度啦，跟住佢會質疑咧，佢話唔係，我喺度住咗好多年嘅，都冇嘢嘅，係咪咩？係咪第二度帶翻嚟，定係有人落咗嘢、中咗嘢或者咩？唔係呢度喎，師傅，我係呢度嘅，本身佢原地喺度嘅咧，嗰只鬼係咁講噶嘛。 嗰只鬼系咁， 系啊！我问到嗰只嘢系咁讲，但系佢哋，所以你话由呢个 case 咧可以证实咧，原先系有嘢喺度咧，但系你可以喺嗰度几年冇事，几年后开始有事。咁你话几年咧？有啲人住咗廿年冇事，嗰年开始有事。 嗯，睇住个，仲要睇埋你个运 程。系啊，嗰间屋就不嬲都有喺度嘅。 系 啦，明唔明啊？就咁咯。啊，有啲话新楼啦，楼起好兴噶，新起嗰啲冇啦，系咪？咁關事要識入去噶嘛，自己係嘛新舊你新樓你人識唔識搬去啊？都會識搬去噶嘛，係嘛？好啦，咁我哋繼續我哋睇下做啲咩？元朗嘅，你住元朗嘅， 搬咗元朗。 元朗 咁啊，搬咗元朗之後，早兩年啦，咁我就走去跑下步啊咁樣啦，咁啊多數係夜晚去嘅。 咁健康啊？ 肥啊嘛，咁啊跟住咧，我哋去跑嘅時候咧，開始天黑啦，咁啊。一路跑一路係聽住歌啊！其實我就唔係聽歌啊，聽有陣時啲鬼故咁樣，我好中意聽嘅。 嗯，有冇聽奇講啊？ 總之有咩嘢都聽啦嚇。 咁唔得嘅，借啲奇講 啊。哦，好，我由而家呢一刻開始聽啦。咁啊，跟住其實平時行都冇嘢嘅，嗰日唔知點解咧，唔知可能係初十五定乜嘢啦，我冇去考究啦。 嗯， 一路我就跑得好慢，一路行一路跑。 嗯， 跟住咧隔離感覺四五個。咁我已經望下， 即係老笠啊！ 係啊，咁啊，咁你，我真係以為人嚟噶嘛？咁跟住望下，咦，唔係喎，唔係人嚟喎，我係唔好理佢啦，繼續塞住耳仔，當乜都睇唔到、聽到。 嚇！ 跑下咧，你知唔知咩叫馬拉松啊？ 嚇！知。 我前面冇人嘅，但係後面好似馬拉松咁。 好多人喺度。 成圍成排咁樣，跟住喺後面。哇！跟住我話：哇！我走。 咁你都一馬當先啦。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就話唔好啦，你哋繼續跑啦，我繼續跟住我走咯。我話我跑完噶啦，你哋繼續啦咁樣。 會跑啊！ 跟住我之後我唔去啦。 喺邊度路啊？可唔可以透露下？跟住。 嗰度係後面上去。哎呀，如果講人哋嗰度嘅地方又好似唔 係。你嗰度？ 上面是有個農莊的，不過農莊冇嘢噶嚇，我就冇考究。但係嗰條路啊，嗰條路其實單程路可以行出又得入又得。 有農莊 後面嗰條路，日頭咧太陽猛烈嘅時候咧就 OK 嘅。 咪後講， 咪後講啦， 唔好 講啲生意啊嘛。 关农庄事， 唔关农庄事，我讲系嗰条路嘅啫，嗰条路嘅啫， 唔影响。 嗰条路系车行嘅， 有啦。 嗰条路系车行，不过唔系多车，所以我系跑喺个马路嗰度行。 吓咁啲， 系好 介绍下点跑法啦。 所以咪你喺条马路度行。 揾日我哋揾埋天神村啲兄弟姊妹咪喺度跑步。 我话俾你听， 就特 登喺路口门口等你算啦。 我都系等，我都推阿哪吒出去换埋个兜，就喺度跑，揸住英枪就冲噶。 肯定好唔得闲啊！ 夜晚都多 嘅，系啊，好多， 好多 真系好多。 就想去刺激下，睇你跑成点咁。 跟住就我之后我真系唔会跑啦，因为我唔知咩，费事一阵间跟住你唔好啦。 系啊，所以咪后我真系想知阿 Mandy 嗰个地方喺边。 都有听过 Mandy 讲啊，夜晚跑步，跟住感觉到有只老虎迎面，系咪迎面冲埋嚟咩？ 唔系夜晚跑步，系日头 嚟噶， 日头，日头。咁我间屋咧。其實行個 shortcut 咧，就係圍住人哋間屋 喺邊 咁樣。咁你圍住嘅話咧，咁佢個圍牆啊嘛。咁我行嘅時候，我咪唔會望到啲前面嘅。但我感覺嗰只老虎喺我前面嗰度嚟， 係 向住佢， 向住我嗰只啦。但係個頭係咁大嘅，咁我企喺度 即係我唔係好高啦，但係我企喺度佢時候，佢四隻腳爬爬嘅時候，佢個頭真係喺我呢度。 咁點啊？跟住 好大隻，驚啦！梗係，我真係未試過驚成咁。 冥界老虎啊！ 真係好好實在嘅老虎。 呢、這個補充，我覺得未必係冥界老虎，可能係一啲法喎。 是冇出唔出奇，但我哋都叫即係無形嘅都係靈界啦、神靈同鬼靈都靈 陰嘢啦， 靈嘢啦， 係啦， 嗰啲睇唔到嘅嘢啦，人睇唔到啫，唔係普通人睇到嘅啦。 但係真實到咧，你真係驚嗰只老虎爬。 係啊，因為做咗啲法喺度，點解會做喺嗰個路口咧？ 唔係路口，即係總之你去到嗰度咧，你喺條村啦，我唔好講話，淨係我嗰個轉彎位，去到嗰條村咧，我就已經感覺係我屋嘅附近。我望唔到嗰个地方，我感觉佢系会喺我前面想旁 观。哇！如果咁啊，要去见识一下真系，你咁多地方啦，咁我搵张纸写低佢先，一一去见识一下。 一阵间去见识一下。 唔系一一去见识一下。 哦 ，OK。 睇下睇下点样我转弯位嗰只老虎点先。 好啊好啊好啊。 好嘛、 啊。 我哋 feel 下咯喎。 好啊。 捉埋精神村嗰啲人。好嘛、啊。 真系好惊。 系咯。 真系好 惊。咁啊咁你好似话大埔商场嗰度？又嗰只點恐怖呢 有冇時間先 ？Over 咗唔緊要少少。 我嗰次就係因為隔咗三年，我都喺度住，咁、開始我成日發燒，起唔到身。咁卒之咧，我就call 我老公，我唔得啦，帶我去睇醫生。 即係嗰間屋三年冇咗，即係點解蒲頭嗰啲嘢啦，即 係 嬲成嗰間屋啊！ 又病又剩啦，咁啊，跟住帶我睇醫生，去到商場，去到大埔某個商場啦 嚇。係咪昌運啊？喺边度啊？翠屏啊，定咩啊？ 咁上下咧，你讲嘅。咁咧，我咧仍然我去到嗰度咧，咁我就去 book 嗰个医生啦，就 book 咗之后未有得睇，因为好多人睇。咁我就行出嚟啦，已经系病下咁样。就离远咧，离远见到我谂都四五米度啦，就见到有个阿伯，那个伯应该都成七十岁 嘅。 佢着晒迷彩衫。迷彩長褲 咁嘢， 冇咁深色，淺色啲嘅。 有冇扎辮啊？係咪老四嚟噶？ 戴住頂迷彩帽，啊係喎，好似真係老四。 矮版老四， 迷你啲，迷你啲咁就綠色嘅超。 係咯， 即係成身你個好似好似人哋打 game 咁。 係啦，如果掟佢係草叢都睇唔到啦。 但係佢係老人家嚟嘅。 係。 佢老人家咧，我諗佢未夠五尺高嘅。 嗯。 咁如果佢行埋睇，我係矮我啲啦。 嗯。 但我就留意到係咩咧？佢行路咧係碎步、碎步、碎步，唔會好似我哋大步。碎步嘅即係成身 好慢、好密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老人家唔會大步嗰啲啦。 即係輕下嘅。係啦。 真係咁樣嘅啫喎。 咁就 冇咁唔係咁樣喎，冇咁大步喎。 即係咁樣。 真係個步係真係兩寸兩寸兩寸咁行喎。 行好耐喎。 行好耐啦。咁我就發覺到佢坐邊度先至望住我起身咧。佢、以前咧，我唔知而家有冇啊。嗰啲咩報紙咧，咪喺嗰一個紙箱個紙箱擺嘅報紙。嗰、那個紙箱唔係好高嘅，就好似張凳咁高嘅。 嗯。 但係紙箱嚟嘅，就擺嗰啲咩魚 display 嗰個架。 但係就係咁樣擺嘅。我就見佢喺嗰度坐起身行過嚟嘅。 嗯。 初頭我都冇懷疑，我以為佢係張凳嚟嘅。跟住我話：咦，紙皮嚟嘅喎，點會坐到嘅？跟住我一望到佢之後咧，佢就直情係咁望住我，少少依行啊，起身咁樣行，向住我行，係啦。跟住我就唔理啦，我以為一個伯嚟嘅啫，好真實。咁我呼咗我老公話：好攰，好 病緊啊！ 病緊， 睇醫生。 好啦，咁嗰個商場咧就係一個十字嚟嘅。 嗯嗯。 呢一邊係有 lift。 嗯。 咁我就好似行咗去。呢邊先見到佢，先見到佢。咁我咧見到佢之後咧，佢咁迎面而嚟，行過嚟咧，我係同佢四目交頭過。直情係咁樣望。 好近嘅啦。 我心諗哇，咁老仲成個鹹濕佬啫， 咁咩嘴？ 係啦。咁我又問我哇，你見唔見到一個好奇特嘅人啊？又有著迷彩啊咁嘅裝束。咁我老公冇留意喎，咁冇留意算啦。咁我就落翻去下低係麥當勞嘅，即係電梯落。係 咯。 系啦，咁跟住就行過嚟呢度。 等麥當勞噶嘛下邊， 係咯，我講。咁啊，行翻過嚟呢邊，呢個位咧就係我頭先見到佢個位。但係呢度咧，另外一邊咧係冇路口落嘅。咁如果我咁樣落，行到下面嗰層，計正佢應該都係喺呢一層，喺二樓嗰層啦。但係佢喺下低呢個位置見到佢。 佢又係離遠咁啊， 又行咗埋嚟， 咁樣望住咯，又係咁啊， 冇可能喎，跳落去啊！ 跟住我要哇，即刻毛管度哇，你見唔見到啊？見到佢見到咩啊？見唔見到個阿伯啊？喺我前面行過，冇喎咁樣。跟住唉，我都諗緊發燒啊，肯定是暈低。我嗰次真系咧，我系解救唔到我见到嗰个系乜人。 但系而家你都着紧迷彩喎。 我冇着咗好多年啦，而家。 你有冇谂过？ 而家突然间惊，我谂一段时间我都唔敢着，我有。 好啦，咁啊，真系好多谢阿 Mandy 嘅分享啦。嗱，好快咧就节目咧已经系 over 咗啲时间啦，咁样都系多谢我哋嘅 operator 同事啦吓，耐心等候我哋嘅节目完毕嘅。啊，咁我祝各位晚安啦，多谢 Mandy 啦。Hey, thank you. 各位，拜拜。